罗杰比较谨慎，第28轮最后选了一场个人赛出场，到底还是担心自己的水准拖累全队。擂台赛那一丢就是丢2分，个人赛至少只是1分。至于团队赛，最后没有入选名单，反倒让他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罗杰的这种态度让星星的诸位真是好生感慨，尤其是职业生涯经历丰富的几位。 现如今的选手们，哪个不是期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表现机会？有多少人顾及着自己的实力不够，拖累全队什么的？真是个老实孩子啊！陈果感慨着，他就是再没经验，看多了各种新闻八卦，也知道像罗吉这么厚道的念头是多么稀缺，哪怕在新人当中都是。第28轮比赛很快到了。 呼啸队301毫无疑问地被定为了本轮将要进行电视直播的赛事。打到常规赛的收官阶段，很多队伍恐怕都已经没什么盼头。处于第八位上下的，那将是竞争最激烈的区域。而这样一场带着前八之争的直接对话，双方肯定都会奋进全力，必然会加大比赛的激烈程度。呼啸主场，个人赛第一阵。 呼啸队长唐昊站到了场上。在联赛18轮，唐昊也曾这样第一个出阵，目的就是为了狙击星星叶修连胜，来强势的提升一下士气。很可惜那一次他没有做到，呼啸战队最终被星星战队10-0直接打爆。10轮过去。 当面对或许是本赛季呼啸最关键的一场比赛时，唐昊又一次站在了同样的位置。或许他率领的呼啸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唐昊他确实还是很有勇气、很有信心地在引领着呼啸冲向胜利。第一个出战，这意图很明显，就是非胜不可。他做出这种姿态，若是输了， 战队的士气也必将受到严重打击，尤其是在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次的举动，后来却没有做到，再次若再重蹈覆辙，士气影响恐怕会更大，他个人也将会受到更多的嘲笑。但是，他无所畏惧，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中，他扛起这些压力，就这样第一个站在了比赛台。 301首战出场的同样是他们的队长，不过要说核心地位的话，却得说是昔日了。301队的战术体系经过最近这么一段时间的比赛检验，白树在队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很明显了。301在攻防两端都是由他在引领，而洋葱现在所处的位置比较自由。 队伍给予了他很高的信任，允许他靠自己的意识和经验选择在场上怎么做。当然，洋葱绝对当得起这份信任。下半赛季他的表现可是十分抢眼的，如果没有他，空就白树这位外来的和尚，301队现在这经恐怕也照酿念不成。流氓唐三打，刺客风景杀，双方的角色很快进入比赛。 一进来，洋葱就已经看到了地图另一端的唐三打。不知是不是受叶修选图风格的影响，这赛季选这种简单地图似乎渐成了一种流行。本场选图的唐昊最终也是一副这样的图，战术走位什么的基本就省略了，大家直接掏家伙上吧。刺客是不惧这种硬仗的。 而洋葱本来还正就是这么一个硬砍硬杀的刺客，一看地图选成这样，连犹豫抉择都省了，直接恢复旧有刺客风貌，上吧。叮，本场对决是从一次细微的轻响拉开帷幕。唐三打起手丢了一枚麻针过去，不过却被洋葱洞悉，引舞撩影乱舞翻起，将麻针磕向了一边，强力袭击。 唐昊丝毫不带含糊的攻势展开，真猛啊！洋葱心下感慨不已。流氓这个职业其实并不是这种攻击性特别强的职业， 各种阴险的街头小手段让这职业拥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其实是一个比较偏控场系的职业，就攻击性上有太多职业比流氓要强势。但就这么一个职业，在唐昊手中却是极具攻击性，和昔日林静妍手上的大相径庭。就是因为有这种不同性格的选手来驾驭各种职业，荣耀才显得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杨聪本人不也是把刺客练成了一个强打强杀、冲锋陷阵的战士吗？看到唐昊这流氓的凶悍模样，杨聪只能感慨一句：年轻真好。换是几年前，他真有心和对方就这样硬砍硬杀的较量一番，看看谁的反应更敏捷，看看谁的手速更快，看看谁的操作更准。不过现在是得调整调整了。杨聪操作着风景杀，朝旁一闪，避过了唐三打冲来的风头，反手双剑打出穿心刺，直击唐三打背后。唐昊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被命中，强力息息不中，唐三打已在半空拧身，一把抛杀就此打出。杨聪慌忙避转视角，这穿心刺只能凭记忆和直觉去命中了。结果风景杀的动作却在刺出去后突然一僵。不好，杨聪的经验已经给了他感觉和判断，抛杀攻击已完，他转回视角，就见撩影乱舞已被唐三打手中的银舞血迹绝魂架住。如果只是攻击招架，不会有这种角色无法控制的阻碍感，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抓取技控制了一样，空手入白刃。唐三打所用的赫然是一个拳法家的转职后技能，显然是打附在武器上的。低阶的空手入白刃攻击威力不会大，但是挡拆的效果却一样。职业选手们会在武器上选择的这一技能就都只有一阶，所以都不会追求输出的，都是追求这技能独有的一些效果。一挡一拆，跟着的一击立即打到风景杀身上，连击就此开始。真是有够嚣张啊。风景杀接连中招，杨聪注视着唐三打疯狂的攻势，而发动起这一切的正是这个角色背后那人的疯狂操作。这样的攻击你以为就能打倒我了吗？你以为我是靠什么立足在这个联盟这么久的呢？杨聪胸口那团热血在唐三打这连段的攻击中突然一下就沸腾起来了。他本想更加冷静地争取胜利，可是此时他却很想也像唐三打这样来一场水银倾泻般的攻击。杨聪死盯对方的攻击，终于看准一个机会，刺客步伐迎风，风景杀身形诡异的一颤，唐三打迎面打来的一击最终居然和他差上了少许。再攻，唐三打又是一拳袭来，刺客步伐逆雷，唐三打的拳头忽然就落到了风景杀的身后。迎风、逆雷、转火、立冰，刺客步伐的四个技能事实上就是向前、向后、左右、站立不动四种不用技能也能做出的操作，但是用了技能自然会有更加强劲的效果。杨聪看准机会用出了两步，瞬间甩脱了唐三打的攻击。 现在该我了吧， 撩影乱舞飞起，刺客双剑朝着唐三打刺杀而去，联盟中另类的一道刺客风景，风景杀。两个或许都更擅长另外一种战斗方式的职业完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攻。杨聪抛弃了心中那样这样的顾虑，用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用的那种战斗方式。比赛终要有个结束，胜负终要有个结果，这一次输的是杨聪， 唉，好可惜。 杨聪叹息着，他输了，不过这种自由发挥的感觉他真的很享受。他可以试着玩一玩刺客中最动人心魄的舍命一击，也可以接着使用自己多年都在用的强攻打法。就如这一战，他热血地开始和唐昊对攻，当中也试图寻找可以舍命一击的机会来着。 他在追求胜利的结果，但是也在享受着比赛的快乐。输了是挺可惜的，但是谁敢肯定怎样做就一定会赢呢？近八年，每次比赛都要慎重地考虑该用的方式方法，但是现在他抛开了，很随意，很随性，最终的结果却也未变得有多糟糕。这一次是输了，谁知道下一次呢？洋葱下场，输了，却也满足。 队长，好可惜啊！ 301队的队友们也纷纷围上他，悉数着比赛中让人激动的或是让人遗憾的无数瞬间。输了，但并不让人觉得气馁。洋葱的比赛传达出的正是这样的意味。 戒指加油！ 所以他可以很坦荡地鼓励其他队友。 明白！ 所有人应声道。下一场的选手出场。与此同时，另一片赛场上，罗吉哆哆嗦嗦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终于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首战了，紧张比起初登挑战赛场扩大了似乎有100倍。 别紧张， 刚刚延续了个人赛连胜记录下场来的叶修对罗吉说着。罗吉僵硬地点头，一个嗯字起码转音三次。 对手和你一样，也是新人新赛季呢， 叶修安慰。 但不是头回上场吗？ 哼，不要在意细节。 这是一语双关吗？高智商罗辑开始琢磨了。凶心本轮迎战的是神奇战队，赛季上半段他们正是从客场10-0完胜神奇，开始了他们那段疯狂的抢分之旅途。神奇战队则在之后一路的跌跌撞撞中渐渐也有了稳定的成绩，目前积分榜排名13，111分的积分，对比历届的新队，那称得上是很不俗的成绩。他们队中拥有大量首次职业比赛的新人，而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在联盟第28轮才初登赛场的选手。星星罗辑，角色召唤师，美光。